是为了改善人民的居住条件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吗？ 对呀、 啊、您瞧瞧我那四合院，我不客气地说啊，从现今中国人的居住条件来说，我已经小康了，还不需要提高了。 这么说到头了？ 哪能呢，还要继续改革开放啊，这买卖大了，钱多了又不摇手，哎，这符合政策吧？ 对。德强， 哎， 要是咱们区政府给你牵线搭桥、啊、让你扩展经营，你干不干？ 哎，咱们合适就干了。 在集市大街上 啊， 给你找几间铺面房，让你和人家联营，这不比你的皮包公司强？ 集市大街 啊， 哎呀，这集市大街好是好啊，哎，我这四合院30万， 旮旯胡同楼房盖起了以后，按政策办，绝亏不了你。 何祥，你不早就想学个铺面房的吗？ 是， 怎么样？ 哎，这么着、 嗯、 我先看看铺面房，再跟房主谈谈，您看 行啊？ 啊， 这么着，今天下午2点我陪着你去。 哟，就这么定了？ 哎呦，定不定啊，回去还是和夫人商量商量吧。 瞧这个意思，这区长对我们家够摸底儿的呀。 我是有备而来啊。好了，夫人点了头，赶紧给我个信儿、啊、我好安排。 他算个什么呀？还是我说了算呢？这事儿，瞧不起我？ 开心办找屋去来了。他们家那房子让人拔出来了，先看看去，别去别去。 派出所民警、法院人员，还有拆迁办的小刘，出现在吴学禄家的门前。 吴学禄， 哦，来喽， 随你出来一下。 区长走啊？ 那不行。 我代表拆迁办向你宣布一个决定。经调查，你在拆迁核定期间有意隐瞒都市口铺面私房2天，谈判时无理取闹。唆使他人殴打工作人员，给危房改建工作造成混乱，拆迁办要求你于2日内搬出应拆住房，过时将由执法部门强制执行。 学禄，你还有什么意见吗？ 我搬，我马上搬。 区长， 您来干什么？ 区长， 您 属于哪 里？ 区长。 王奶奶， 听着呢。哎，区长啊， 哎、 区长， 您坐下，您坐下，您坐下啊。 区长啊， 啊， 我求求您，帮我找找儿子，找找我那小三儿、啊。 何奶奶 啊， 您找儿子的事儿啊、嗯，我们都放在心里了，好多人啊都在帮您找呢， 嗯， 是不是？ 是啊，何奶奶。寻人启事的电传啊已经发往全国了，您放心吧。 哎啊，何奶奶。 哎。 您可千万别为了这事儿急坏了身子， 嗯， 万一急出个好歹来，您可就见不着您的小三了。 妈，您听见了吧？啊、 听见了，不急不急。 哎 呦，我怎么能不急哟、 啊？哎呀，您要是着急啊，这么着，我和您的小三是同岁。您就先认下我这个儿子， 哎，这可 好， 不知道您老人家要不要啊？ 真的是， 哎，像， 你看像， 像，那像什么呀？这 我在电视里瞅见的，八成就是他。 那人家是区长， 像就行啊。可是我没您小三那么心灵手巧，哎呦，我不会修房子呀、啊。 咱们不修房了。不是要住新楼了吗？ 哎，对，住楼。 哎呦， 怎么了？您慢着。 这盖新楼，啊、这棵大槐树伐不伐呀？ 哎呀，不伐怎么？ 这棵大槐树可伐不得呀。 得，又绕到这棵树上了。 何叔 啊， 这棵树是怎么回事？ 这棵树可有年头了，我妈认定了。我三弟啊，非看见这棵树才找他家呢。 是啊， 跟哪儿呢？ 国槐是北京的市树啊、 哎。